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戏剧空间。喜欢话剧的朋友呢，对孟京辉这个名字我想一定不陌生。他曾经执导过话剧《思凡》《爱情蚂蚁》《坏话一条街》《一个无政府主义的死亡》《恋爱的犀牛》等等观众非常喜欢和熟悉的作品。那如今呢，他的名字本身呢就具有一定的票房号召力了。这在话剧市场并不景气的今天，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思考的现象。在99年中，他导演的《恋爱的犀牛》博得了多数年轻观众的好评。那么在99年底呢，他又再次执导了《盗版浮士德》，又一次以他独特的视角将观众呢带进了有些荒诞却又引人深思的戏剧空间中。孟京辉说，年轻的浮士德有诗人气质，年轻的浮士德热爱美，热爱女人，年轻的浮士德骄傲而且精力旺盛，年轻的浮士德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浮士德说，年轻真好，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香，赢也赢得过，输也输得起，有诗人气质是多么可贵，热爱美比活着都重要，热爱女人是高雅而朴实的一种好品质，骄傲精力旺盛是一种才华，年轻的浮士德有未来，谁年轻谁就有更多的未来，更多的欲望，我们就是年轻的浮士德。停一停吧，你真美丽，停一停吧，我们真美丽。 为什么常常感到 我怎么会苦守在这片斗室呢？但窗外又有什么呢？不过是永远不变的水泥丛林和穿行期间的芸芸众生。铁架上的稿纸为什么如此暗淡，像车床旁油腻的加工手册。日光灯下一切都惨白清晰，像医院的太平间。字典、百科全书、羊皮书、被虫子蛀过的拓片和西夏文书，成捆成捆的卡片上面的皮筋已经老化发黏。沙发后面的空酒瓶，有我的也有我的前任的。那个老官夫已经长眠地下，虫子正像啃书本一样的啃着这个读书人的脑子。瞧瞧瞧瞧这些瓶瓶罐罐，蝾螈、蟒蛇、蟾蜍、蜥蜴，一个个翻着青白肚皮，他们多像那些大腹翩翩的教授。还有癌症标本、畸形胎儿、猿人头骨、圣徒指甲，这些就是与我终日相伴的案头摆设。看见这些博士论文吗？一本一本一本堆得顶到了天花板，冬天阳光照进来，藏蓝的书皮上烫金的名字就亮了起来，变成一个一个模模糊糊的光晕，让人想起黄昏时墓地里的一座一座的石碑。我人还没入土，可这个学术墓地里已经有了属于我的角落。这些又是什么？成绩单、作业、考卷都落在这儿，让蠹虫去咬吧，去咬吧，去咬吧。有人求学读书做文章，有人酗酒吸毒谈恋爱。读书不过是体面的浪掷青春，而我就教唆他们浪掷青春，浪掷青春，浪掷青春。这竟然这是我的职业啊！这竟然这是我的世界，这也算是生活吗？啊！进来，门没锁。 先生，我刚才听您一直在朗诵，真是慷慨激昂。我想一定是国际会议上宣读的论文。所以我想以您为榜样，也走这条道路，特来向您请教，不多耽误您的时间。 边儿去！你才朗诵呢，你才参加国际会议呢，我的时间，我的时间你不来耽搁，也是我自己喝酒看闲书打笔墨官司浪费掉。 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通过考试了，该选论文题目了，想听听您的意见。 选了什么题目？ 论普鲁旺斯行吟诗人对伊丽莎白宫廷诗歌的影响。我还边儿去， 你回来。为什么边儿去？ 不知道。 边儿去，太大了。我在你这个岁数的时候吧，也觉着一膀子撞过去就能把长城撞出个豁口。现在年龄大了，我觉得能用个绣花针在窗户纸上捅个窟窿眼儿就很不错了。 可是先生，您不觉得做小学问挺无聊的吗？ 无聊才称得上是学术规范。你过来看看这篇论文，不过是搞清楚了 Band Jones 进入了温彻斯特教堂时的年龄。这明白了没有？ 有用吗？ 当然有用。我记得 写论文， 我写论文的那几年，我写论文的那几年，我 您跟我的师母， 我跟师母， 我的师母， 我跟夫人晚上病头躺着，夫人就会说 ：“Alex， 读读你的论文吧，我睡不着啊。”边儿去，你给我把你兜里的酒给我拿出来。 我没酒。 那个兜里是什么？是什么？ 酒。 你没打开让我怎么喝？ 没杯子让我怎么倒？ 你没找总知道没杯子， 没喝总知道没打开。 我没喝着所以我知道没打开。 我没找着所以我知道没杯子。 那个兜里是什么？ 杯子。 新葡萄酒都下来了， 都进夏天了。 我怎么没有闻到窗外的丁香呢？ 哪儿还有丁香啊，好几年前的事儿。 过去呢，窗外可是一片丁香林呢，风过的时候行人都用鼻子捕捉那香气， 每天下午教堂的钟声都会敲响，钟声悠扬，岁月随之就变得悠长，悠长，悠长的都。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四季交替的景象让我觉得有一些触目惊心。 一条热闹的街道，两边是酒吧和茶馆。丁香林虽然没有了，可是校外还有一片初夏的景色呀。我可以带您去散散心呐。 好，好，就去酒吧，正是姑娘们换裙子的时候。新春的景色，杏发美晚，看大小河流，凌霄冰半，山谷青一片希望的欢欣，而残冬已露出它的弱点，正在逃回到那野岭荒山，逃遁中还从那边山林送来一阵阵无力的冰晶，在绿野上面散作条形。 太阳耐不住这种苍白，到处催动着生长奋进，要用这色彩使万象苏生。只是这城郊还不见花信，太阳就招来浓艳的游人。 你快从高处掉回身子，回头眺望那边的城门，从那空旷幽深的门洞正拥出五彩缤纷的人群，走出散发霉味的平房，走出做工和营业的作坊， 走出低矮的山墙屋顶，走出狭窄拥塞的街巷， 走出阴森昏暗的教堂，大家都出来沐浴阳光，都出来， 沐浴阳光。 你看，你看，你看，那些游人正翩翩地散入旷野园林，再看河流的两边上下有多少游船荡漾着欢欣，就连远山那边的小路也在闪耀着红绿衣衫。我已经听见，我已经听见村中喧嚷，这里是人民真正的天堂，男女老少都兴高采烈的欢呼，在这里我才真像个人样。这里闹中取静。 先生，我们何不继续书斋中的对话呢？生命有限而学海无涯，田野和森林看久了令我生厌，一本本一页页的读书才让我觉得我的精神在翱翔，就好像喝到了神泉，整个天国都降到了我的身边。 古代文献难道比得上神泉？我宁可喝葡萄酒。你看西孟普里斯特这个酒酿自发霉的葡萄，托马斯曼把这个名字用在了他最后小说的一个人物身上，科鲁尔忏悔录的同名主人公在妓院长大，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的舅舅，一个舞台美术师，名字就叫西孟普里斯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化即腐化，科鲁尔被腐化成骗子，就像葡萄被腐化成葡萄酒。 先生，您刚才说什么？ 酒要多喝，书要少读。 哦，酒要少喝，书要多读。 我要喝西孟普里斯特，我只喝西孟普里斯特。 先生，本店的规矩，先交钱再喝酒，这酒挺贵的。 不就西孟普里斯特吗？这个酒酿自发霉的葡萄，托马斯曼把这个名字用在了他最后小说的一个人物身上，科鲁尔忏悔录的同名主人公在妓院长大，对他影响最深的是他的舅舅，一个舞台美术师，名字就叫西孟普里斯特。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文化即腐化，科鲁尔被腐化成骗子，就像葡萄被腐化成葡萄酒。我要喝西孟普里斯特，我只喝西孟普里斯特。 我去拿。 老板娘，老板娘，那位先生的酒钱我付了，西孟普里斯特。不是德博士。 对，你是谁？ 您不应该关心这种小事，您应该关心事物的本质。 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本质，就像小偷的本质就是小偷，流氓的本质就是流氓，骗子的本质就是骗子，而魔鬼的本质就是 魔鬼。我是力量的一部分，有的时候你们管它叫犯罪，有的时候你们管它叫破坏，但更多的时候你们管它叫恶，这就是我的本质。鄙人梅菲斯特·威丁堡，是电视台副导演，一名魔鬼。 魔鬼先生有何指教？ 适才听了先生宏论惊人，各种典故随手拈来，妙趣横生。像先生这样的人才不可以埋没，埋没了就是犯罪，所以想请先生到电视文化节目当中向万人一展风采。 边儿去啊！电视还要文化，电视文化可以当做 oxymoron 的例子在课堂里讲给学生听。 什么意思？ oxymoron 是一种修辞格，譬如残酷的仁慈，冷峻的温柔，黑色的雪花，白色的煤球。 哈，先生是说我们没文化，可是依先生刚才所言，其实我们最有文化。 此话怎讲？ 文化即腐化。请教先生，言而无闻，行而不远，怎么解？一避人谬见，行远就是播散四方，就是广而告之。什么播散的最远，什么就最有文化？ 电视不过是播散的工具罢，载体而已，喉舌而已，不是大脑。谁见过喉舌指挥大脑的？ 我们正是想请先生去做我们的大脑。我们划船您掌舵，我们吹笛您按眼儿。我想先生不会局限在您的书斋生活当中吧？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您走上了电视。 我走上电视？我浮士德走上电视？我走上电视？走上电视就等于说是接通了时代的脉搏，人民大众面对一张有血有肉的真面孔，他不会觉得有什么。但是当这张脸登上了银幕，观众面对银幕上的这张脸的时候，就会觉得那后面藏龙卧虎，气象万千。 对，如果您走上了电视，就是接上了时代的脉搏；如果您走上了电视，就是赶上了社会的潮流；如果您走上了电视，那些未婚女子就会为您朝思暮想，那些已婚少妇就会被您神魂颠倒。 不，这些还都不够，我还要一样包容一切的珍宝——青春，给我肉体的享受，给我年轻的情妇，给我女人的抚爱，给我情人的欲望。让我恢复强烈的本能活力，让我重获渴望爱情的身心。 没问题，您的一切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你如此待我，我将何以为报？ 浮士德，我们打个赌吧。如果有一天你面对一处美景，你说真美呀，停下吧，你知识分子的良心，读书人的傲骨将放在我的案头供我观赏把玩，你的灵魂就由我一时，永生永世摆脱不了我魔鬼的纠缠。 如果我对某一瞬间说真美呀，停下吧，那是我情愿毁灭，让丧钟敲响，让你的任务就此告终，时钟停摆，沙漏断流，让我的来生和前世就此葬送。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的学问早就让我恶心，思想的线索也已寸断，我要在那感官世界的深处撩慰我这燃烧着的一片热情，我要投身时代的洪流，我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苦痛、欢乐、失败、成功，我都不问。男儿的事业原本叫昼夜不停。好，成交。 成交。 要是孔老夫子在世的话，他一定第一个走上电视传道授业解惑。要是当年有电视，孔老夫子的弟子绝不止区区三千人。电视文化乃是时代潮流，时代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浩浩汤汤，还是位有学问的先生。 那么博士能否就电视文化是时代潮流这个问题给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做一个更为深入的解释呢？ 好的，电视文化，电视需不需要文化，文化需不需要电视，这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问自己的问题。大熊猫，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可是大熊猫现在没有竹子吃，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奉献出自己的爱心，为大熊猫募捐。 我们的募捐热线是12345678转。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中国的古人，他站在桥上看着桥下的鱼，他就说：“我知道鱼的快乐。”这时候旁边的人就说了：“ 你不是鱼，你怎么会知道鱼的快乐呢？” 这个人就说了：“你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中国的古人，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他就想，是不是这只蝴蝶梦到了我呢？这个人姓庄，叫庄子。在很久很久以前，这句话的英文翻译就是Long, long ago, 或者 Once upon a time. 同学们，寒假到，让我们来一起复习第六课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博士，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墨西哥，人们为什么要戴这么大的帽子呢？ 当地 我去墨西哥旅游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这一点。当地人都戴正当帽子，我很奇怪。我仔细观察后，我发现由于当地的阳光很猛烈，如果不戴这么大的帽子，皮肤很容易受伤。 哦，原来帽子是防晒用的。观众朋友，您猜对了吗？ 中国的围棋为什么要用这两个手指头去拿棋子呢？ 是啊， 据最新的考证，中国人3000年以前只有这两个手指头。电视文化，电视需不需要文化？文化需不需要电视？这是一个我们每天都要问自己的问题。 好了，让我们感谢博士精彩的演讲。那么本期节目到此结束，让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请讲。 寻人启事，寻人启事，寻找姑娘一名，她端庄温柔，还带有些微的矜持。她口唇上的殷红，脸颊上的霞光，今生今世不能忘掉。她低垂的双眼，深深的、深深的印在了我的心坎上。去把那个姑娘给我弄了。 没问题，要活的还是要死的？ 当然是活的。 他有一个闺阁密友，老板娘要不要一起弄来？ 不要。美丽的小姐，今天下班以后能否冒昧送你回家？ 我不是小姐也不美丽，不要人护送也能自己回家。 你是小姐，你美丽，我一定要送你回家。 我不是小姐我不美丽，不要人护送也能自己回家。 你是小姐，你美丽，我一定要送你回家。 我不是小姐我不美丽，不要人护送也能自己回家。 你是小姐，你美丽，我一定要送你回家。 我不是小姐，我不美丽，不要人护送也能自己回家。 你是小姐，你美丽，我一定要送你回家。 Oxymoron 是一种修辞格，譬如残酷的仁慈，冷峻的温柔，黑色的雪花，白色的煤球。Oxymoron 可以当作 电视需不需要文化的例子在课堂里讲给学生听。 我们是个小家庭，我们没有保姆，做饭打扫裁缝，早晚忙个不停。我父亲身后留下一笔产业，我书念得不好就进了职高学餐饮，每天上上课日子倒还清静。我哥哥当兵还没复员，我可怜的妹妹已经死掉，把她带大我吃了不少苦，可我宁愿再为她吃一次苦。她真是可爱，她和我最亲。她在我父亲死后出生，我们以为妈妈不行了，她躺在床上身体很弱，我只好独自用水和牛奶喂着小宝宝，就好像她是我自己的孩子。她就在我的膝上怀里咯咯笑着哇哇哭着长大起来。 这一定很幸福。 有时也很辛苦，每天晚上我都要把摇篮放在我的床边，他一有动静我就得给他喂牛奶，他不停地哭我就抱着他摇啊摇啊，不停地在屋子里转圈圈。每天一大早就得起来，又要买菜做饭洗衣服，还要实习打工。因此先生，你看我常常都看起来不太精神，可是我吃也吃得下，睡也睡得香。请不要费神，这手怎能让您亲吻？这样粗里粗气的，我什么家务活都干。请不要费神，这手怎能让您亲吻？这样粗里粗气的，我什么家务活都干。 真美啊，真美啊！单纯是还没有认清本身的价值，谦卑是自然赋予人的最好的禀赋。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水晶鞋，这是出演女主角的片约。 影视岂是我们普通人家老实女孩能干的？我妈妈就不会同意。 你来，你看，比方说，这是一条大路，这条大路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像这样的蚁民，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可是，一部电影、一部电视连续剧，能在一夜之间把一个人的面孔变成萦绕在千万人脑海中的幻象，只一步，你就活生生地跨入了不朽。你的闺阁密友，你最好的朋友是谁？ 老板娘。 老板娘，瞬息间就变成了丑姐妹，而你灰姑娘，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公主。怎么了？ 没事。 可是我不会演戏。 那没关系，今天晚上后半夜我到你房间跟你说说。 妈妈知道了了不得。 那我晚上不能去你的房间了。 晚饭后汤里加上几粒，你妈妈会睡得像死了一样。 那这不会有事儿吧？ 当然不会。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 我已失去平静，我的心情烦闷，平静已经永远永远无处追寻。 这是一首诗啊。 不见他的去处，对我就像坟墓，那里一切人们全都叫我厌恶。可怜我的头脑已经颠颠倒倒，可怜我的心绪乱成一片稀糟。我到窗台前面，只为把他看见，走出这个门口，只为去他身边。他的雄健步履，他的华贵仪容，他的唇边微笑，他的眼中魅力，还有他的言谈，如同一道灵泉，我手握的真紧，吻也吻的真甜。我的心跳急促，想奔他的去处，但愿能够由我把他抱紧拉住，但愿和他亲吻，吻他一个尽兴，不怕和他吻着吻掉我的生命。 那个傻姑娘她走了， 你又来偷听你。 这种生活你还没有过够，寻这种快乐哪可久留？偶尔试一试那还可以，随后就该去寻找新的享受。 怎么一有美好的时刻你就要来捣乱？难道你就没有别的事可以干？ 没有我你的生活怎么打发？没有我你早从人间蒸发了。 别别，他在我的心房煽起烈火，让我迷上了美丽的形象，让我在平静中 苦练着欲望，又在欲望中寻找着平静。 那今晚 今晚与你何干？ 那里边也有我的快乐。 那里边只有我的快乐，你只能干瞧着。 可是他没醒过来， 他哥哥也死了， 这是一个意外，是你出的意外。 这一夜之间他就变成了举目无亲的孤儿， 这世界上的孤儿又不止他一个， 一夜之间他还孕育了一条新的生命。 那是你的骨肉，不要赖到我的身上。 他生了一个孩子，他又亲手把这个孩子掐死，他丧失了理智。 是你毁了他，跟我没关系。 你骗我哄我，带我穿花街过柳巷，可是他没有了母亲，没有了哥哥，没有了情人，没有了儿子。梅菲斯特，你必须救他出来，必须。 好， 谁给你的权利半夜来提囚犯？我没为着我会去送死，可过去的朋友 是来救你的。 让我们一起跪下求圣度宽恕我们吧！你别看地狱的火已焚烧了台阶。 甘丽青，甘丽青， 是他在喊我，我要冲出去。 我就在这儿。 真的是他！我们又回到了那条街道上，那是你第一次送我回家。我要和你再待一会儿，再等我一下。你的唇冰凉冰凉，你的爱让谁夺去了？ 甘丽青，甘丽青。等咱们出去，我会以千百倍的热情来吻你。 真的是你？ 知道是我就跟我走。 啊！不不！你打开了锁链，可知道救出的是怎样一个人？他杀死了母亲，他淹死了孩子，那是我们俩的孩子。 好的地方，我的哥哥就在他的近旁，我要离开一点，其他的人谁也别靠近我们，孩子放在我的胸口上，其他的人谁也别靠近我，别靠近我，我说了，其他的人谁也别，我过去贴在你的身边是多么的幸福，可是现在不能了，再也不能了，我要把你推开，可是我实在不能，你的眼光那么温柔，毕竟你还是你。 知道是我就跟我走啊。 去哪儿？ 去外头。 流落他乡，担惊受怕，受尽良心的折磨，最后还是要被抓。 有我陪着你。 可是你看这儿，你看，这里永久的安息只有一步。你看。 有我陪着你。 啊，孩子，快，你快点来，快快，你快往前跑，快，沿着河过了长城过那片林子。他就在那个池塘里，那是你的孩子，快呀，他要 赶紧听。 我妈妈的头垂在床沿上，她不眨眼睛不说话，她睡了很久，再也睡不醒了，她睡了好让我们作乐，那时我们多快乐。 东方发白了，天就要亮了， 天就要亮了，我的日子就要到头了，我们还会再见面，但不在那条街道上。我被绑好，我被捆了，我被放到搭好的木台上，我面朝下看到一个空箩筐，我看到脖子上刚刚的寒光，我看到黑暗，我看到无边的黑暗。 呢？ 我是搞人体工程学的，在本次金苹果电视选美大赛中任评委会的主席。 评委会主席？哼，做学问怎么就触电了？我以为学者和和尚差不多，屁股坐不稳，写不出像样的东西。武帝不替司马迁去掉孽根，他又怎能做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看来福先生还是六根不净，要不然滚滚红尘怎能引动文化泰山，摧眉折腰呢？ 夫人，时代不同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识时务？识时务？什么叫识时务？朝为铁舍郎，暮当天子堂，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郎，学得文武技，终生半帝王，这才叫识时务。浮士德，看你和芸芸众生沆瀣一气，实在是叫人心酸呐。唉，谁叫我们帝王将相就喜欢礼贤下士呢？现时代就缺学者型官僚，像你这样有文凭有水平的跨世纪人才，我们家宙斯振兴奥林匹亚山，那是要重用的。听大姐的，没错。 听夫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还请夫人多多指教。 我不是来指教的，我天后赫拉是代表权力来参赛。 怎么夫人也要参加选美？ 当然，不过还需要您这位造假工程学专家多多指点。 夫人不是造假工程学专家，是人体工程学专家。 博士曾在康桥荡舟， 对， 用过勃兰肯斯坦的解剖台， 对， 和达尔文夫人的关系不一般 啊，对， 在牛顿被苹果砸了一下的树底下和达尔文夫人四目对视谈了一夜，十一点、十二点、凌晨一点上床睡觉吧。怎么就沦落到干美容院了呢？ 夫人，我这不是沦落，我这是堕落，我这是自甘堕落，这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重大抉择，是我靠科学生财凭智慧致富的新举措。 那博士美容院的招牌是什么？ 有隆胸术、抽脂术、脸部整容。 可有牙齿整容？ 当然。 最近我们家宙斯时常觉得我的牙齿有些外凸，不知道博士能否把它矫正回来。 那我得给你看看。 好的。 夫人，治疗这种牙齿有两个办法，第一种是敲掉四颗门牙，戴上牙套往里勒；第二种是用一把锉把所有的牙齿锉薄一层，戴上牙套往里勒。梅菲斯特，你是跟梅菲斯特办理有关事宜，夫人走好。夫人走好，夫人走好。 外边有位女士非要见你。 他们都想见我。 这可是位高雅的女士。 他们都说自个儿高雅。京都大学女性研究中心教授雅典娜，快步门口。这个雅典娜呀，是个大女子主义者。上一次我在京都做这个威尼斯画派和威尼斯娼妓的比较的讨论会的时候，她冲上舞台要抢我的麦克风，我说我不能给。 不是的，不是的。又见面了，最近时常不见，你的身体怎么 还好？雅小姐，我在这 儿。不是德，你以为你蹲在这儿我就认不出来了吗？ 雅小姐，我在这儿。 看看你现在成什么样，蓬头垢面，腰圆。 雅小姐，我在这儿。 你不要跟我躲来躲去。 雅小姐，这是一把椅子，我在这儿。 你到底想干什么？ 雅小姐。这是一把椅子，我在。 你到底要干什么？ 停停！这是浮士德和他的椅子。 浮士德，我告诉你，选美我们不能不干预。 雅小姐， 我们这次活动是经过奥林匹亚文化发展办公室批准的，连天后赫拉都报名参加了。 奥林匹亚国际发展基金会，我打的就是你，我退出这个组织。我们女权主义者不会打人。试问，今日之奥林匹亚山，谁知奥林匹亚山？ 你的。 试问，今日之世界，谁知世界？ 你的。 我们女性不说，谁说？ 没人。 我们女性不做，谁做？ 没人。 雅小姐，你可以把这些话留在大赛之后的讨论会上再说，不迟啊。 不成。我们就是要用行动彻底粉碎男权话语建构的女性神话。 你到底想干什么？你 参赛，我智慧女神雅典娜代表智慧参赛，把最美女士大奖发给我。 你凭什么呀你？ 就凭我是新女性的代表。 那凭什么你？ 就凭我有知识、有能力、有修养、有魄力。 你就坑我吧你！ 坑！就凭你们男人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女人也能做得到。 你坑死我！ 还有坑！就凭你们男人做不到的事情，我们女人一样做得到。 你坑我吧，坑我吧，就坑死我，坑死我，坑死我算了。 怎么到处都是坑？就凭我是新女性旗帜上的符号。 雅小姐，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行吗？ 我就是要搅浑你们的水。 我浮士德老老实实做学问，清清白白的做人，这么些年 做学问，我看你是作秀吧。这两年你作秀做了有一万次吧，书读够一万本了吗？学问怕你割生了。我告诉你，上回在学校我是吓唬你，这回我要彻底根除你的夫权 阴谋。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我们为所有的参赛选手举办了一个赛前礼仪补习班，当然像雅小姐这种人根本用不着补习，但是去这个补习班里调查一下男权弊端还是很有必要的。雅小姐，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那个补习班的负责人梅菲斯特小姐。 梅菲斯特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不过稍等，不是得，我们俩初一，我们俩十五，我们俩初一，我们俩明天，我被你问怎么着？我 这个人体美，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客观标准很难确定。先秦时代以这个健壮硕大为美，而魏晋呢，则崇尚瘦骨倾向，夷伯族女子出嫁的时候必须养得腰圆体胖。而石尔马族妇女以大唇为美，中国妇女呢以小脚为美，有缠足陋习；而法国南部妇女以脑肠为美，有缠头陋习。特小姐， 福士德先生， 常常在电视广告上瞻仰你美丽的倩容， 总从电视中聆听你的更坎坷路。 今日得目真身，实乃三生有幸。 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屋里热，让我来替你围上你的围巾。 我爱神阿夫勒代特是代表爱情来参赛的，而且志在必得。 那还不是探囊取物？不过毕竟是第一次选美，就连天后赫拉都报名参加了，不如我来替你策划一下。 瞧不出来呀，博士还蛮解风情的。 市井论文，什么某国女性的情与性，谁谁谁的绝对隐私，我是不感兴趣的。我游学东方，游学西方，游学东西方十数年，饱读这一领域的鸿门巨制，什么萨德侯爵的索多玛，美德的天敌，邦代摩的五日谈，玛格丽特的七日谈，薄伽丘的十日谈，无不烂熟于心。对于各种恋情我也是了如指掌，比方说施虐恋。掐死你，掐死你，掐死你！还有 受虐恋， 何为受虐恋？ 虐待我吧，虐待我吧 ，Come on, baby！ 掐死你，掐死你，掐死你！ 好舒服。 还有 黄昏恋，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还有早恋。 你最近为什么不喜欢我啦？ 因为我最近比较喜欢芭比娃娃嘛。 你为什么要喜欢芭比娃娃？ 因为芭比娃娃比你漂亮嘛。 还有同性恋。 我爱你。 为爱你。 你贵姓？ 我姓陈。 我也姓陈。 同性恋。还有婚外恋。我出去加个班啊。 我去美容院做头发啊。 有人。 时间到了。 我是新学造诣果然了得，不过这都是纸上东西，嘴上功夫。 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总是灰色的。 不要费神，这手怎能让您亲吻？这样粗里粗气的，虽然我什么家务活都不干。 哇！南国佳丽，北地胭脂，敬我爱我的也是有几个人。名媛淑女中，无论是月白风清还是月黑风高，我也结识有一二红颜知己，金戈铁马，环肥燕瘦，无私属同。 点菜呢？看来博士对我不感兴趣，不过没关系，我可以给您另外再推荐一人。我姐妹中有一绝色佳人，那生的真叫唇红齿白，眉若远黛，眼似秋水，增一分则嫌太长，减一分则嫌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乎。 我在雅典卫城的博物馆里见到了一尊雕像，我以为那才是古代美的典范。那尊雕像的名字叫海伦，除非是他， 正是海伦。